好，翻嚟我哋呢一集啊，新一集嘅军武戏言啊，我系大家主持人啊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冇错，喂 Alex 啊，哇，今个礼拜真系风云变色啊， 喂，紧张啊，非常之，我哋上集嘅收市系破纪录地高啊， 哇，破纪录地高啊， 多谢各位、啊， 4500个 view 啊，啊真系多谢各位、啊， 见到啊，多啲 share 同埋 click 呢个 like 啊。 系啊，仲有未 subscribe 嘅朋友一定要 subscribe， 同埋记得 share 俾人，然之后就 subscribe 啊。 系啦， 因为我哋全香港最有样品嘅节目啊，我哋要成为啊， 定要我哋巴打台啊。 系啦，定要我哋巴打台，记住。好啦，嗱，咁我哋讲翻啦，我哋上次咧，我哋系咪讲呢个叙利亚个情况啊？ 系啊。 好啦，今集梗系唔好俾佢停啦，系咪？ 继续有嚟啊！ 继续有嚟啊！呢个叙利亚，嗱，我哋要分析喎。嗱，其实叙利亚呢单嘢咧，好多人咧讲法咧，我觉得都系无头无尾嘅。 系。 嗱，咁啊，不如咧，我哋咧就细心啲讲下啦，咁样。咁咧就其实咧，大家知道咧，就应该上个礼拜五嘅事情嚟嘅。 系 咁，上个礼拜五嘅事情咧，嗰阵时咧就美英法咧就喺咩时分咧？就喺呢个凌晨四点嘅时间。 系 啲人就话凌晨四点呢个时间，点解要拣呢个时间系嘛？ 系 第一夜色系有利于空袭， 系 呢个系真嘅， 即系天美光。 天美光咧，其实对战机嘅所有嘢咧，那个掩护系最好噶嘛。 系 咁，第二个咧就是、因为咧人嘅生理时钟咧，其实过咗三点之后系咪 最攰啊嗰时候。 系啦，三点至五点嗰个时间咧系最冇防备力嘅。 系 所以咧好多时你见偷袭咧都中意拣呢个时间。嗱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咧人嘅心理啊、生理啊。一啲物理嘅嘢全部都有关系嘅，咁所以第一个咧，我哋要先分析咗。好啦，第二个啦，啲人咧就话今次嘅打击咧就特朗普话有105支啊嘛，即系或者我哋讲超过100支啦，其实好难讲话几多支嘅，因为其实最后你几多支中都唔知嘅。咁咧就超过100支嘅战斧飞弹啦，系嘛 ，Tomahawk 啦，我哋讲。咁佢今次咧就攻击叙利亚三个目标，一个咧就喺大马士革嗰边有个叫做科学中心，或者佢哋话咧一个化武嘅研发中心嚟嘅，炸咗。 呢个系咪即系香港嘅科学园啊？ 哇，系。系、哦、Science Park 啊， 系咯， 或者系数码港咯， 系咯， 系啊，但系原来数码港入面冇数码噶嘛， 有数码摄影机同埋摄录机， 同埋戏院， 系啊，戏院系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佢话咧就喺西部有个地方叫 Homs 啊，霍姆斯啊。咁嗰度咧有啲沙林毒气，沙林毒气咧我就谂起以前日本仔嗰、那个，沙林毒气，好啦，咁同埋咧就话咧近霍姆斯有个地方咧就摆化武嘅，同埋指挥嘅。话今次咧呢个武力，如果大家记得咧，就上年咧特朗普咧炸佢咪用过59支，其实咧系有61支 total， 就有2支嘅走靶，咁、 哦、 咧就59支中，所以其实咧当日咧特朗普话我哋咧系百发百中，我已经唔信噶啦，因为其实咧就算强如美军咧，你射61支中59支，其实个命中率已经好高啦，90.5%咁滞啦，咁所以你90.5%其实已经好劲啦，其实你90%或者80几%系比较正合理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咧我开头谂咧，如果你射100几支咧，我谂你大概有95支以上啦，或者90至95支啦。中其实好合理咯，剩低啲咧，你话俾人哋打咗落嚟啦，或者成又好难讲啦，好啦，咁总之今次咧，佢哋咧联军咧就话自己咧嗰个规模咧系上次咧炸佢机场嘅2倍咁多噶嘛，系咪？咁好多人咧就话今次咧就炸得好英俊嘅，咁咧首先第一个咧就要炸咧佢哋嘅目标咧就大马士革嗰个化学嗰个中心，咁佢哋咧锁定咗呢三个之后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讲咧，之前系咪有啲无人机咧之前飞过啊？ 系 飞过，其实侦测咗好多嘢嘅。好啦，咁咧，我哋咧一炸呢三个情况之后咧，大家咧有冇听到咧？叙利亚嗰边点讲啊？叙利亚嗰边咧就话我哋咧就用咗我哋最落后嘅防空嘅飞弹啊嘛， 系 防卫筒咧最落后，即系讲啲咩咧？飞毛腿啦， 系 SM 佢哋嗰个 S200 啦，嗰类啫。我哋用最旧嗰啲，我哋拦截咗你几多倍咧？71，你有71支系俾我哋打落嚟嘅。就咁讲啊，同埋咧，今次咧系造成咗6个平民死伤， 系， 但系咧美国嗰边话冇，系冇死伤嘅，因为今次我根本就唔系炸你平民嘅地方，咁但系当然会唔会中间误炸成咧，嗱又好难讲嘅，好啦，另外咧俄罗斯咧嗰边咧就话咧应该系截咗10几支啫， 系， 嗱俄罗斯谦啲嘅，佢就话炸截咗10几支，同埋咧。啲人咧，另外一个 point 咧就我哋好中意讲嘅，就话、是，咦，点解今次 S400 好似冇料到啊？ 系咯 ，S300、S400好似冇截过弹喎。 系， 你做乜任人射嘅？咁你面目无光咯。 我怀疑未开嘛， 未开嘛。 系啊。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咧，其实好多人都讲，就系、是、其实根本咧事前咧，特朗普同埋普京应该系有沟通嘅。 系， 就系咩咧？嗱，我依家咧就会炸。 系， 因为我依家咧要攞声望嘅。 系啊， 但系咧，我炸嘅时候咧，我就唔会炸到你嘅，所以咧，俄罗斯你方面唔使担心，我唔会炸到你，我亦都唔会炸死你啲人。 系 我咧系好明显咧，就炸咗三个地方嘅啫。 系 我今次做 show， 所以咧，你最好咧你自己睇定定啦，你要撤退啊、疏散咩，你自搞。 系啦，总之讲你未听，咁啊啱个潜台词就系、是，咁如果你要嗰啲防空系统喐，你咪喐咯。但我打中你，你就唔好话我打你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俄罗斯咧，我自己觉得咧，会唔会调翻转佢都哦咁啊？你唔炸我，我咪唔喐咯。同埋其实咧，仲有一个说法嘅，啲人话点解唔截咧？其实大家知唔知咧 ？S 三百或者 S 四百咧，其实嗰啲咧系好贵噶，其实系唔抵嘅。即系等于咧，大陆咧，如果装 S 四百喺大陆系托福建啦，如果佢攞嚟打台湾，其实唔抵嘅。因为咧呢啲嘢咧系好贵嘅， 即系话如果我截击你嘅成本仲贵过个目标嘅，咁我就唔搞你啦。 系啦，炸其实系成本效益问题，即系你嗰啲炸完你嗰啲目标其实都唔贵嘅，又俾人炸算啦，同埋都走晒落，咁咪算咯，咪炸咗再起啫嘛。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话，其实个 S 四百咧系等于咩咧？如果大家咧似嗰啲咧就系啲抗癌药最劲嗰啲。最贵几万蚊支嗰啲，你唔系去到咧，你真系身子咁弱，或者咧，你一就好穷，就俾你打啦，就死；一系咧就你好有钱，就冇所谓又唔打啦，系咪？咁所以咧，俄罗斯就肯定唔系啲好有钱嗰啲啦，而佢又觉得你唔系孱到咁啊，要救啦，咁所以就唔害啦。有时咧就唔一定佢渣嘅，我觉得呢单嘢咧就好难讲，同埋咧引申咗大陆嗰啲红旗系统系嘛，嗱嗰啲我哋就唔 comment 住啦，即系嗰啲如果讲咧就变咗就系好片面嘅说法。好啦，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就讲翻啦，哇你截我71支真定假啊咁讲系嘛，跟住佢即刻唔可能。因为我哋今次系100%有效，佢咧系讲100%，全部中。咁佢咧就话咧，其实冇可能咧，即系叙利亚咧可以击中嗰啲飞弹咁样咯。咁今次咧，其实咧，英国、美国啦、法国啦，100多支，其实通常系点样打嘅咧？首先咧，今次咧我哋出动咗咧系潜艇， 系 出动呢个维珍尼亚级， 系， 但系呢个真系过瘾。维珍尼亚过瘾嘅地方最咩咧？就系佢系用呢个鱼雷管发射 的。哦，系。 好过瘾噶！ 咩鱼雷本身都大支嘅， 系啊，个鱼雷管咧发射啦，今次有维珍尼亚级啦，今次咧有呢个嘅阿里巴克级啦，驱逐舰，同埋咧有个提康德罗加级，咁咧再加埋咧 B1B 喎，咁 B1B 都出动过啊，跟住咧阵间咧我哋就会讲咧佢嗰只好劲嘅嗰只远程导弹系啲咩嚟噶啦，我哋会新环节一个环节讲，咁咧再加上咧就英国同法国咧未出动咗。龙卷风啦， 系 同埋阵风啦，有两个风吹埋佢啦，咁双风吹埋佢咧，然之后咧就出嗰个叫做暴风影啦， 系 嗱，咁两个嘅炸弹，咁你鱼咧，佢哋两个就少啲嘅，可能两架加埋都系廿粒到嘅， 系啊，战机唔会太多， 唔会多噶啦， 太多啦， 会多啦，因为佢哋出四架两架， 阵风啊出仲再用少啲添啦， 一般啦，两架都一般嘅，其实龙卷风都一般，咁所以咧，大家就估计到嗰个炸弹分布，其实正路咁讲法咧，我觉得战机嗰啲系难截嘅。 是 相对，因为佢都飞到埋嚟噶嘛。当然佢远啲，佢就唔会飞到埋叙利亚上空嘅。 佢、哦、唔会再。 佢大概系400-500公里外就射你噶啦。咁但系咧，战斧巡航飞弹就可能远啲噶嘛，有机会。咁所以咧，战斧俾人截嘅机会应该高啲嘅。我哋就咁相信。好嗱，咁咧就当然啦。嗱，叙利亚嗰边咧就话自己咧系用咧 S 1啦，一只叫 S A 22，我哋讲过噶啦，呢只灰狗 系 嘛？呢个咧其实呢啲渣啲噶啦，一定系比较旧噶啦，即系讲紧可能1960-1970年嗰啲嘢嚟噶。好，咁但系咧最搞笑嘅地方就系咩咧？嗱，啱啱嗰头咧，特朗普咪话自己100%噶嘛？嗱，个古仔咧又翻去咧叙利亚嗰边咯，叙利亚嗰边咧。转头嗰度讲咧，佢就话：，诶，你知唔知道我哋执到你有两支唔爆嘅弹啊？咁样讲，跟住佢哋有冇讲执到两支唔爆嘅乜嘢弹咧？又好似冇讲，即系究竟你系龙卷风佢剩低嗰个暴风影嗰个啊，定系你哋系嗰啲战斧巡航导弹？嗱，照睇就应该系战斧巡航导弹嘅， 系， 即系正路，即系如果70几嘅话，但系咧，如果我哋咁谂咧，就。飞机嗰啲如果自由落体嗰啲唔爆都有可能，咁所以就好难 讲。哦，唔系飞机全部都系有导弹嚟噶。 啊，佢哋都远程咁 整。都远程导弹嘅系啊， 唔系自由落体。所以咧，今次咧，你唔好意思啊，今次咧究竟系边只我哋都未知。咁但系最和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嗱，大家谂咯，咁佢依家有相影低噶嘛？ 系。 咁而佢哋话咧，依家已经交咗俾俄罗斯咯。 系。 系啊，咁即系俄罗斯有底啊。 系， 咁如果俄罗斯到底，你觉得普京会唔会攞出嚟晒咧？ 以佢性格一定会嘅， 系咪会攞出嚟俾你睇？ 系啊， 咁攞出嚟俾你睇，咁你特朗普今次咪衰咗啦？ 系咯， 即系其实你嘅成功行动就梗系成功啦。 系， 但系你今次你吹到咁大咧，就会俾人哋觉得你系即系吹水啊成啊。咁当然啦，另外一个取态咧，大家咧注意，就系、是、今次咧英国、美国、法国嘛，系咪数漏咗一个国家？德国， 德国 系嘛，强国嚟噶嘛？德国今次咧，默克尔就话我。是谴责的，但我们不出兵。 哦， 那些人就说他就很着数了。 哦， 谴就谴责了，但是我又不用出兵。那些人就说呢，为什么呢？就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他国内形势未稳，因为他都刚刚筹组联合政府。 是啊， 其实威望呢又跌了，他要搞定自己国民。 是， 还有呢，理论上国内反战声音是高企。 是， 如果你贸贸然啫，其实就没着数的。刚刚先扑完火，不想再救火。另外咧，又话佢同特朗普咧一啲都唔 friend， 哦， 我唔需要撑你， 啊，都系嘅，呢，這个都系。 你要成日偷听我啲嘢，系咪？仲偷听我几廿年，岂有此理？漏啊，老娘有火。咁所以咧，德国今次咧就真系唔理佢啦。咁所以咧，就今次咧，理论上龙卷风战机最多嘅德国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冇呢个情况。好啦，咁咧你啱啱咧讲到咧就呢个情况之后咧，咁咧就俄罗斯嗰边系点咧？俄罗斯嗰边咧就话，喂，啲人话要反击，因为咧，普京咧就心谂，哇！你炸我细佬炸得咁开心系嘛？如果我唔做嘢，我仲系铁汉系咪？咁于是咧，就啲人咧就话有观察嗱，有啲观察家咧，即系好似我 Alex 咁嘅吓，有啲观察家咧就话，佢哋咧就喺呢个嘅土耳其有个叫做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就系嗰个好窄好窄黑海好窄嗰个啦， 同埋地中海中间嗰，那个嗰条啊 海峡。 海峡。 当年咧，我哋嘅辽宁号就系嗰度俾人打劫啦。 哦，系啊， 系啦，就系嗰下啦。咁咧，啲人就话咧，船上面咧见到有坦克。军车、巡逻艇，去边咧个方向咧就应该去叙利亚嘅，咁咯。咁所以咧上面咧就载满晒咧呢啲嗱，大家见啲巡逻艇，呢啲咧就全部齐嘅，系啦。 两栖登陆艇系啊， 有啲咩咧？登陆舰啦，上面有坦克啦，快速坦克就正应该登陆用啦， 登陆用嘅系啊， 系嘛？呢啲登陆用噶啦，军用嘅卡车啦，载兵啦， 系 一啲嘅简易爆炸装置嘅雷达，系啦，探测即系探测嗰啲我哋叫做菠萝啊。 系 检测嗰啲波罗嗰啲雷达， 地雷 系啦，咁咧就有啲运货船啊，成日同埋咧有啲咧可以做临时桥梁嗰啲嘅巡逻艇， 哦系， 即系可以俾你啲坦克过海嗰啲或者过兵运兵。咁所以咧，即系讲紧咧，俄罗斯系咪有准备咧要反攻咧？即系嚟话佢依家咧，你激嬲咗佢咯，佢咧就派地面部队去打佢咧。好似Alex系咪讲开地面部队咧？俄罗斯点解咁唔怕死啊？ 呢个第一啦，以前俄罗斯有好多啊，好多。被解雇咗嘅陆军啦， 即系好似解放军依家炒三万嘅， 系啊，陆军咧，咁啊有啲人冇嘢做啦，咁啊做雇佣兵啦， 系， 即系其实最多就系梗系乌克兰前排最多啦， 系， 即系用俄式装备，但系又搣咗个臂章嗰啲咧， 哦，即系佢搣咗，但系咧我扮游客。 唔系都系扮下，摆明系武装部队，不过就搣咗臂章，又唔表明身份嗰啲，无啦啦就系肥你嗰啲咧。 哦，好衰喎呢啲。跟住咧就总之一去到现场就要着翻衫，即刻打仗。 系啊， 系嘛，好似老林咁咯。 系啊， 真系正噶，其实都。咁所以咧就呢坛嘢咧就俄罗斯应该有后着嘅，咁大家要注意。好啦，又个古仔未完噶吓。好啦，咁咧今次咧就美国又要做嘢咯。咁咧美国咧发觉咧。射咗呢个嘅叙利亚飞弹之后咧，好多人咧就话佢哋：喂，其实特朗普你做嘢有冇经大脑噶？你炸咗人之后，你有冇谂过要做啲乜嘢噶？咁样咁特朗普咧就即系话俾你听，嗱，我又唔系低能嘅，我哋咧就已经咧将呢个嘅道路门号啊，而家咧就将佢调咗入去地中海噶啦， 可姆兰啊， 系啦，可姆兰，咁咧就将佢咧摆咗落地中海。其实大家都知啦，如果你将一架航空母舰摆落地中海，就巨无霸嚟噶嘛。即系你谂下，嗰话海啫，其实内海嚟噶。 即系将一个国家个嘅空军摆咗喺海中心。 系啦，咁啊就好恶。咁加埋咧，其实你知，大家知咧，喺中东咧，美军基地噶嘛。 系。 加埋咧，其实咧，飞机咧嘅数量就好多。 仲有以色列。 系啦，仲有以色列可以帮手。 系啊。 系啊，玩下手沙特阿拉伯都得噶。 系啊。 因为其实佢哋系逊尼派嚟噶嘛。 系啊，夹佢。 系啊，有一次有个朋友问我，哇，其实中东点解咁乱啊嘛？Alex， 你当听我讲啦，如果唔系你矫正我啦，因为我觉得中东最乱咧有五股势力，第一股势力咧就逊尼派啦，逊尼派就 是 沙特阿拉伯为首啦，但系咧逊尼派另外有个十叶啦，逊尼派就伊朗同埋叙利亚为首啦，好啦，跟住咧啲大佬就撑细佬啦，就打代理人战争啦，然之后咧最好衰唔衰咧，啲两帝咧危墙嘅时候咧，隔篱咧就有一个 疏唐嘅老表，但系呢个老表大家细仇嘅，就 系、 是、以色列。 系啊， 其实都中东人。 系啊， 数翻阿爷咧，阿伯拉罕。 系啊， 不过就有细仇。 系 嗱、啊，三股势力就够乱啦。 三个仲唔同宗教，仲两个唔同派，即系两个唔同宗教，仲一个仲分两 一个宗教分两派。 系啊， 仲另外宗教。 仲有犹太教死敌嚟嘅 系。系啦、啊，跟住咧，仲要有美国同俄罗斯后面。 系啊。 哇，五股势力喎，系嘛、 啊， 所以好复杂嗱。点解中东咁复杂？ 最大原因都系因为 系 土耳其鄂图曼帝国第一次大战打输咗嘛， 就管唔到住班细， 管唔到啊班细啦。 哦，所以土耳其好大只系嘛， 系啊， 所以一要复兴啦， 系啊， 但又冇力， 系啦、啊，迟啲讲个 呢个迟啲讲啦， 阵间会讲 系啦，系啦、啊，咁、啊、所以咧就今次咧就如果美国咧派呢个航空打击群咧过去嘅话咧，其实又会镇压翻咧啲蛇虫鼠怪啦，啲人咁讲。好啦，咁咧就最后都讲翻嗱，俄罗斯咧就喺另外一个情况啦，就牵制翻美国啦，叫做就系咧喺佢个南方嘅尖岛群岛嗰边啦，咁啊做咗少少嘅一啲嘅军事演习咁样嘅，咁就应该叫做远东地区啦，拉一拉力话想对日本嗰边咧就叫做示下威啦，咁睇下美军会唔会喺另外啲地方咧就即系还以颜色咁样啦，好嘛，好，咁啊呢节嚟到呢度先啊。